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29章告别。因为是周一的缘故，鬼屋里面空荡荡的，没什么人，三两个工作人员懒散地坐在门口嗑着瓜子，见有人来了还微微一愣。李琴叔买的是游乐场的套票，虽说他们只打算玩鬼屋，但要进鬼屋得先进游乐场。袁子峰跟在他的身后，一只手插在兜里，左右看了看，突然压低声音问工作人员， 哎，你们鬼屋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啊？ 小姑娘带着职业笑容很大声地说道， 先生您放心，我们鬼屋里面的东西保证都很真实，一定会让您乐不思蜀。 袁子峰一点儿也不想乐不思蜀。见到袁子峰吃了屎一样的表情，李琴书眼唇轻声笑了，见袁子峰扭头看他，便挑了挑眉调侃道， 怎么袁小同学很怕呀？ 袁子峰只觉得自己耳朵瞬间烧起来，火辣辣的，但是他强作镇定，特别冷特别酷的看着李琴书，那个有什么好怕的呀？然后一股脑的往里冲去。李琴书跟在他的身后，同工作人员道了谢，才道， 待会儿可不要往你李叔怀里跑啊。 袁子峰猛地被他这句话给呛住了，咳了好几声才缓过来。他心道，李琴书居然也有这样的一面，玩笑开起来还真是不管不顾了。袁子峰没敢扭头看李琴书，怕被对方发现自己的别扭。两人直奔鬼屋去，鬼屋外守着两三个工作人员，袁子峰立在门口等李琴书来了一起进去。李琴书却道， 一个人不敢进。 袁子峰头一次这么想把李琴书的嘴给缝起来。李琴书的手扶在袁子峰的背上， 没事儿，你李叔护着你，不用怕啊。 进入黑暗的一瞬间，耳边听到李琴书这略轻的声音，袁子峰竟然有片刻的恍神，就跟眼前被一个几百瓦的大灯泡猛地一照一样，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 子峰， 啊， 跟上我。 他朝他伸出了手，即使身处黑暗，袁子峰仍能看清楚李琴书嘴角挂着的淡笑，下意识地握住李琴书的手腕。袁子峰大步阔伐地往前走，将李琴书给护在了身后。第一个房间什么都没有，袁子峰非常警惕地拽着李琴书的手进入第二个房间。刚一进去，我操！天花板上突然掉下一个吊着的脑袋，袁子峰下意识叫了一声，伸手就是猛地一推那脑袋，鬼脑袋发出了一声惨叫。 你小心这些，别把工作人员给伤到了。 袁子峰心有余悸啊，脑子里一直都浮现着刚刚那脑袋掉下来的场景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偏生看李琴书的表情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袁子峰觉得自己有点太弱鸡了，他实在没忍住问了一句， 你不怕呀？ 都是工作人员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鬼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心。 他话音刚落下，袁子峰的腿突然被一双手给抓住了，他跳起来就是一声卧槽，双手跟螃蟹钳子似的猛地揪住李青书的手。李青书的手腕被他捏得生疼，有些无奈地笑道： 哼，你不是不怕吗？ 袁子峰没说话，出了一身冷汗。 不怕，不怕个屁呀！我最怕的就是鬼之类的玩意儿了。 行了，你要是害怕呀，我们就先出去吧。反正我买的是套票，我们去玩玩游乐场里其他的东西。 有什么好怕的呀？一点也不吓人。 袁子峰硬要拉着李琴书把这鬼屋玩完，面子丝毫不想丢下。 嗯，你还真是。 袁子峰一双眼晶晶亮亮地看着他。 真不怕？ 好好好，那就继续玩，待会儿别往我怀里躲。 切。 袁子峰硬着头皮翻了个白眼。 是你别往我怀里躲才对吧？ 话音刚落，一道略显凄厉的女声突然在耳边猛地炸开了。 小帅哥，不如往我的怀里躲吧。 袁子峰脸上的表情一下垮了，伸手就猛地握住李金书的肩膀，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。 我去啊。 是工作人员，不怕不怕啊，呼噜呼噜毛吓不着。 李琴书揉揉他的头笑道。袁子峰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这么怂过，虽然他嘴上死不承认，但他怕鬼已经在李琴书的心里成了铁打不动的事实了。他几乎是一路惊魂失魄地玩完了鬼屋，出去的时候背后都湿透了。李琴书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也不再调侃他了，小孩子嘛都爱面子，李琴书乐意给他这面子。反倒是袁子峰深吸了一口气，鼻尖冒着汗说道： 以后再也不玩这破玩意儿了，一群工作人员在那吓人，真是脑子有毛病才玩。 是是是， 简直是花钱找罪受。 是是是。 袁子峰这才察觉到不对了，扭头看他一眼，李琴书眼里闪烁着分明是调侃的光芒。 袁子峰一口气憋在胸口，干脆自暴自弃地开口说道： 我是挺怕这玩意儿的，怎么着？ 哎，没关系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东西，这很正常，没什么丢脸的。我虽然不怕鬼，但我挺怕高的。 哎，李琴书，我们去玩过山车吧。 李琴书是真的挺恐高的，从在过山车上的时候脸色都白了。袁子峰看他这模样，哪还敢让他坐呀，登时开口道： 你别坐了，下去等我吧。 不行，我想坐坐试试，长这么大都没试过呢。 袁子峰看了他片刻，清了清嗓子，然后撇过头往另一个方向望去，手却突然搭在李琴书的手背上。李琴书本来还紧张的手发抖呢，手背却突然被一个火热的手掌给握住了，登时微微一愣，低头看了一眼。袁子峰特别别扭地说道： 怕你吓死。 哼，谢谢。 嗯哼。 工作人员最后又检查了一遍安全带，这才能。 好，准备好了，要开始了。 过山车上就他俩，还坐在车头。袁子峰还是有点紧张的，他一个人倒没什么，主要是身边还坐着一个李琴书。袁子峰差不多能猜到李琴书的想法，这人恐怕是想要发泄一下情绪吧。过山车慢慢悠悠地到达了顶点，袁子峰察觉到李琴书的身体紧绷着，有些发抖。他握紧他的手背，宽慰道：“ 你要实在害怕，就把眼睛闭上。” 李琴书嗯了一声，伴随着风声呼啸而过，过山车猛地往下落去，唰的一声，在轨道上疯狂地奔跑起来。袁子峰能够察觉到李琴书的手在轻轻颤抖着，脸色苍白无比，可他死死地盯着前面，不闭眼也没喊出任何的声音。 怕你就喊出来！ 李琴书深吸了一口气，突然闭上了双眼，张开了嘴。 啊啊啊啊， 有了开头之后，接下来李琴书就喊得非常自在随意了。袁子峰心里却莫名的安心，竟然也跟着他一起喊起来。过山车兜了一圈，李琴书下去的时候腿都在发抖。袁子峰一把把他接住，将他的手环在自己的肩膀上。 怎么样啊？ 李琴书往旁边一扑，开始大吐特吐。 都说了让你别玩了，你还玩，现在好自己给折腾进去了。 李琴书只顾着吐，话都说不出来。他脑子里混沌一片，但却异常的清醒，清醒到昨日的一幕一幕都在脑海里重现。最后他用纸巾擦了擦嘴角，站起身来。 挺刺激的。 也就是这么抬眼扫过去的一眼，李琴书的动作突然停住了。刚刚他还在脑子里琢磨的人，就这么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视线之中。李玉锦和楚青青在那边买冰激凌，回过头来与他四目相对。李金书沉默一瞬，垂下眼。 我们走吧。 袁子峰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正要开口，意识到李金书的表情不大对，下意识顺着他的视线往后看了一眼。他看到李玉锦的瞬间就什么都懂了。袁子峰伸出手握住李金书的手腕，扯了扯他就要往前走。本以为这一次四个人又会一如往常，当作彼此并不存在，却不想楚青青竟然迈开步伐追了上来。 李先生！ 李琴书的步伐停顿，扭头看他一眼。 有什么事吗？ 修罗场的一幕出现了，李玉锦也紧跟着站过来。他站在楚青青的身边，眉头紧锁，显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楚青青和李琴书竟然认识了。袁子峰脑子里只转了一瞬便恍然过来，显然昨天去家里找李琴书的人是楚青青，也正是楚青青让李琴书昨天晚上哭了一宿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